透着出去玩呐，待我禀告父王知道。 大姐，大姐，小妹心中不爽，想到宫外游玩一事。 大姐，还是带他们一同去玩吧。 好倒是好，只怕 怕父王知道， 怕你们不听话。 我们听话。 我看呐，到浴池去玩， 那里有什么好玩？ 哪里好玩呢？那里有鲜鱼戏水，鲜货长鸣呢。 不好，不好。七妹，你是我们到哪里去玩？ 我想到千佛去玩， 那里有什么好玩？ 那千佛两岸有鲜花鲜草，千佛之上还有一座鹊桥，站在桥上观赏风景，天上人间一目了然。 我看见 大姐， 我才不和你们年纪轻轻的人一道去玩呢。 大姐，有道是天公无岁月，神仙无老少，以小妹看来，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。 哎呦，你这张小嘴哟，就像涂了一层蜜糖一样，说出话来那么惹人痛。好，我带你去玩。不带他们去哟。 你们快来看呐，大姐还喜欢人家说巧呢。 好话，难道我们就不会羡慕？ 是啊，有道是天公无岁月，神仙无老少。以小妹看来，大姐比我们还年轻呢。 有眼睛，有巧力。 真是一个劳来巧。 是啊，劳来巧。 死丫头。 大姐，快带我们到天国去玩吧。 如此说来，我们就请吧。 偷看片刻， 笑。

仙姑懂了鸳鸯琴，鸳鸯琴。呼呼，难唤我徒弟一声，徒弟一声。相机行好事，我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 了我。 是啊，就请大姐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吧。 嗯，至此，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撞了我一棒。 你卷被包裹，手拉雨伞，心中有事，慌里慌张，撞了我一棒。 哎，我 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么？ 我撞了他一棒，也未可知。大姐，我们儿子在妻。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 嗯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 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哪里？姓是名谁？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大姐呀，家住丹阳行宫明玉。 一样的命苦了。

是共侯还是死休？ 哎呦，这共侯怎是死休怎假？ 共侯共侯，板子难脱，我把你送到右司衙门打你的板子。 那死休呢？ 这死休么？我看你有这位大姐几位夫妇就这样死休了吧。 我看这位大姐确实不错，只生得平莽端正，又待我一片诚心，若能与他结为夫妇，倒是一桩美事。只是我落得这般光景，我若与他成婚，岂不害他一世受苦？也罢，待我想一借口回绝了吧。啊，公公，好倒是好，只是带着荒郊野外，无有娶婚为媒之人，也是枉然。 你看，老汉若大年纪，可能与你们值得婚呐、 啊？值得婚的， 谁来为媒呢？ 老汉与你为媒。 哎呀，公公，有道是，一个头不能戴两顶纱帽，娶婚就不能为媒，为媒就不能娶婚呐、啊。这谁来为媒呢？ 是为媒么？你来看，这厢有一只花银狮，就请他为媒日乎？ 啊，花银狮，他乃是个哑木头，他怎能为媒？有了，啊，大姐，你要那花银狮为媒，倒也识得，只是一解。 哪一解？ 我要上前高叫三声，那花银狮他若开口讲话，我就与你结为夫妇；而他若不开口，那我们就过门前程。 日子就请大哥上前呼唤。 哎，我若叫他不应呢？ 叫他不应，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 司法当真， 绝无喜宴。 好，花银狮，花银狮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 嗯， 他可曾开口？ 未曾开口。 包过保姆。 好， 包过把他。 再叫第二声。 是，那包裹拿去，再叫第二声。 花银狮，花银狮，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公公，他还是不开口。 与三把我， 与三把他。 公公。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报过于三，交付于你。他若逃走，我就找你。 唉，那于三拿去， 报过于三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 哈哈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，快去叫来。 话音虚，话音虚。我与这位大姐结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Yeah.

黄杰路儿的娘身披喜事恳求母亲死儿冤死要无家增长离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庆红太师爷恩遇，殿下佳儿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们胆小真贤玉，恰不见秋香美若绝。世人一到江海边，千英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！不，荆棘围路显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。走一步要找得见。 三分恩，终日相对没无女，岂不要鬼王的魔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是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而夫妻没多爹多，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羞涩情又透不下。巧是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鸯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何必苦苦 弟弟呀，弟弟。